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铃声响起开始上课，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学习。老友记的第三讲，有教材的同学请大家翻到书的第14页。今天我们的这一幕情景呢，是叫做年轻的挫折，第一季的第6集其中的一个片段的精讲。剧情呢是 Joey 接到了经纪公司的电话，首次得到了在大荧幕露面的机会。但是他扮演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 He's a body double. That's what we call it. 好、body double. Body double. 身体双重，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别人可能就大牌的明星，可能就是他们有时候可以说的算。他们说我不想要这样拍，所以你就用别人的身体，别用我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其实挺简单的， 这不就是咱们所说的替身吗？ Body double， body double， 这是今天的一个关键词。他呢得到了这个叫阿尔帕西诺这位著名演员的替身角色的机会。 What an opportunity！ 你看 ，What an opportunity！ What an opportunity！ 这是一句感叹吧？ 是，真是个好机会。中文会说真是个，然后英文会说 What an什么什么什么、 真是个好机会、真是个难得的机会。 对， 这个机会让 Joey 特别的兴奋。 Yes， 把这个消息呢、跟朋友们一块分享。有些人呢就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天啊，太可怕了。 Wow， yeah。 有的人就说，你努力的，值得， yeah， 就该是你的。 This is all you, Joey. You deserve it. 有的人说，要不首映式请我们大家去看吧。就是围绕着这个情景的展开的。好，首先我们来进行课堂的第一部分，课堂答疑。本周精选了三位同学的问题。第一位是 Nancy。我们来听一听关于几点几分的英语时间的表达方法。 Okay。 他说，我生活中遇见一道这样的题目。It's 32 minutes.括号 five， 32分钟，后面是5。 对， 到底这里填 past five 还是 to five 还是两者都可以呢？老师觉得 两者都可以啊，因为他们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说，it's 32 minutes past five， 那就是五点钟过了32分钟，那就是5:32，对吧？ 对， 所以这个 past five 就代表过了五点。如果你说 32 minutes。To 5， 用 TO， 那就是说你还有32分钟才会到达5点。所以其实 to 呢是减32分钟从5点，所以等于现在4:28。所以这两个都可以用，是看你怎么说的。 是的，我们以前呢在学习的时候学到英语时间的表达，即多少分钟到几点，或者是多少分钟过了几点，一般都是用上 past 和 to 这两个词。 对。 32 minutes past 5、就是5已经过了32分钟了，5:32。 对， 32 minutes to 5， 还有32分钟才到5点， 4:28， 做一个计算，4:28。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难度吧。 对，他们两个都可以用。可是讲实话呢，现代的英语就很少这么说话了，一般就会直接说几点？5:32，得了。对，在英国他们用这个方式还用的比较多，在美国现在相当少。 他之所以这么问呢，是说他觉得说通常来说分钟如果是小于30分钟的话，咱们就用 past 用的比较多，是不是？你比如说5:10 10:05没问题。 对。对，没错。 他说大于30分钟，然后用相差的时间加 to， 然后再加下一个小时，比如5:40。 20分到6点， 对， 就用 20 to 6。他说可能用 to 用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对，所以你这里说的这个 it's 32 minutes past 5，它是可以用的，可是就其实也一般就会可能会说 28 to 6，这样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这半个小时的这个概念确实是有的。那再说呢，如果你说32 minutes past 5也 OK，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哦， 就是比较少会那么说， 就是说呢，以这个半点为界， 啊， 如果说是在什么十几分、20几分钟，咱们都说多少多少分钟 past 几点几点，如果过了这个半点，咱们就说多少多少，还有多少多少分钟到下一个终点， 对，这比较好，这比较适合， 对，也是，适用于人们日常的习俗吧。 Yeah, it's just their habit， 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习惯。 啊，其实英文中的时间表达还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15分钟，他喜欢说 a quarter， 是吧？ a quarter， 对。 那如果说是2:15呢？ 那就说这个其实不，我们就说 2:15。 2:15， 对。 那如果2:45呢？ 如果你想说2:15，你可以说 it's 2:15。OK， 就是过了15分钟。 15分钟， 对， 那 如果还有15分钟到两点，就是到三点，就2:45，你可以说 it's 2:15。 那能不能说 3:15 to 8？不行， 但你这个 quarter 太多了。 对，就是 没必要哈， 过了，对，就是一个 quarter 就够了，然后超过一个 quarter 就不会说了，因为你两个 quarter 就是半点嘛。 对， 你三个 quarter， 那你就用一个 quarter 从反面方向的说比较好。 对呀， 对， 你说你7:15就说7:15好了， 对， 别说 3 quarters， 还有45分钟到8点， 对， 你何苦呢？ 对啊，因为你说八点这样就有一点像就是在骗别人，因为明明就比较靠近7点7:1， 对 吧？对 呀，你非要说是还有3刻钟到8点， 对，这就不会，对，我们中文好像也不会说7:03，对吧？ 7:03 代表7:45， 倒是也能这么说。 对，可是就平时不会有人这么说，对吧？那我们会说的是7:01。对啊， 一个刻钟呢就是15分钟，也就是英文中的 quarter。 对。 好，是怎么用的 ？Yeah, a quarter。 这是关于时间的表达，这些基础用法呀，希望大家是务必要掌握的。 Yeah，那如果你们在做题，你这样懂就 OK 了。可是真的在口语中呢，这个时间系统这样说呢，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大家现在手机上都有这个数字，就可以直接念出来就 OK 了。 好，第二个问题来自青出于蓝啊，我也有个发音问题想请教老师了。关于添加小小的 y 这个音， 对， 为什么？We are here。啊，这种单词里面它不加这个也的这个添加音，反而像 fire、idea 当中要添加呢。 啊，你需要看分音节。OK， 所以比如 here 这一个字，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英式的发音，它的发音是 here， 所以它是一个 a 滑到一个 a， 这是属于一个双元音，这是一个双元音，所以中间不会把它拆分。开成两个音节，然后再加一个 y 进去 ，OK。所以你要看它什么时刻，你的这个 e 和 a 是一个双元音，然后什么时候呢？它是两个音节，因为两个可能性都有的。那比如 fire，OK，它的第一个音节是 fi， 它的第二个音节是 er， 所以这两个音节中间我们添加一个 y。所以你看词典里面的音标呢，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词典，因为有的词典不分音节，可是好的词典会分的 ，OK。所以你要看它就是有一个句号，把这些音节分开。所以针对 fire 这个字呢，他们应该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分 fi 有一个单然后有一个句号，然后再来 er。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 id 也是一样，是 d。句号再来一个 a， 那个一和 a 不是连起来的一个音节。对， 所以简单的说，如果是两个单独的音节，中间可以加插一些小小的添加音。 对， 如果人家本身就是一双元音， 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别加， 哎，你中间你怎么加呀？ 嗯， 加不进去了，是吧？ 对， 你说我跟 Henry 老师，我俩是单独的音节，哎，中间再插一个进来， 嗯， 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他自己，你 对我一个人， 一个人 中间把我拆分开， 你不能把它劈开吧？ 也不行， 就是这么简单。 Yeah。 第二个问题啊，有三个小词， 嗯， 分别是 serious， 严肃的 ；furious， 愤怒的。 experience 经验， 嗯哼， 您看前面的这个 ear 它就不加 ye 的添加音， 嗯， 为啥后面的这个 ear 中间就要加 ye 了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Okay。 对，所以也一样的问题，你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音标里面就是分音节的。所以比如这里我们几个音节 experience， OK， 它是四个音节 x。experience， OK， 或者也可以分成 experience， 无所谓。可是这个你的开头的这个 ear 是一个音节内的双元音， OK， 它是一个 e 滑到 ear， 然后后面 e 跟 ence 它是两个不同的音节，所以它中间才需要添加一个 ear。 你一定要看音节，记得我们学这个添加音呢，我当时也说了它主要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音节之间有时候呢说得快，它就会融成一个音节了。 嗯， 所以我们添加一个 ear 为了分开这两个音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 ear。 你不要只看规律，你只是看有一个 e 有一个 a， 那为什么这个 e 和 a 之间不加一个 ear 而别的会呢？你要看音节，所以如果它是一个音节那你就不能拆开啊。如果是两个音节中间最好添加一个 ear， 这样说话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在学单词的时候，在练习单词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它的音标。 对， 看音标是一个音节不要加， 对， 俩音节可能可以加。 是的， 就是这个原则， 就是这样。 Joey 旺旺说，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 A 字母啊，这个发音啊，重读和轻读部分当中呢发音是不同的。 对， 有时候呢发 A 梅花音，有时候发轻轻的 嗯哼， 有没有什么规律呀？ 没有。Sorry， 抱歉， 你在说这个 A 字母，它在一个单词里面是怎么影响到它的这个音标实际上的发音？那对不起，现代的英语呢已经不是一个这样的语言了。古英语确实是，你可以以它就是写的方式呢，拼写出来它的发音，可是到 Middle English。就是比较近的一个古英语，然后现在的英语，现代英语呢，这个系统早就坏了。 哦， 对，所以现在今天呢，就是你看到一个 A 字母，它不仅有 A 的发音，有 A 的发音，它也有 R 的发音，它也有 A 的发音，它也有 O 的发音，它就是可以代表五个不同的发音，不仅是这两个的。所以你要这个你就不能看什么重音轻音什么的，你就只能看音标了。 其实生活中经常也有同学问到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I know 哪些地方能不能总结规律呀？ 对对，然后想要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我跟你讲实话呀，就是一个美国人看到一个新的单词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他也自己也不知道重音在哪儿，他能就随便说出来，然后是一个有一个八成的一个可能性是瞎说，说对了。 哦 ，OK， 可是因为是没有任何一个肯定的一个规律， 嗯， 对，然后就只能那就这样吧，然后没了。 哦，所以语言这个东西嘛，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可以总结一部分小小的规律， 嗯 嗯， 可是没有肯定的，尤其是英语， 因为它太活了。 Yeah， 英语，然后再说呢，英语这个语言本身是就是通过很多别的语言也都参与进去了。英语其实是五个不同的语言融成一块， 它是一个大杂烩。 对对，所以它就是没就所有的规律和规则呢，也有一大堆矛盾。然后其实就为什么英语好玩可是学生肯定会觉得很挫折。你最好就是放下这个想要找一个规律或者肯定的一个概念这个心态，把它放下， 稍微模糊一点去学习哈。 It's more exciting this way, it's more fun, 每天是个大冒险。 好，就带着一种 exploration 的心态。 It's so much more fun and interesting this way, isn't it? 是吧，如果你放下了这种所谓的总结规律的话可能你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探索这个语言了。 而且你错的时候呢，你要记得连美国人经常都错， 我前几天就有一个朋友说错了一个字，然后他是美国人，然后我纠正了他，他说啊，原来是这么说的，然后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哇塞，然后就走了。可是就很常见这个场景， 是啊， 我们经常都会说错。 您比如说吧，那个 often 这个单词 啊，对， 明明可以读成 often， 那 很多生活中美国人也会读成 often， 对，或者 often。 你看，你说谁？你说哪个是对的？ 对，其实 often 是对的，然后这个对的，我在用手指打括号。 啊、 可是你用别的方式，没人在乎。 对呀、啊， yeah. 因为大多数生活中都好多人说成 often，那我们就晕了，到底哪个是对的？ 对， 只要说出来就都对。 It's fine, it's fine。Yeah, 当然也有错的，可是你没错的时候，你就差不多对了。 同学们放下思想包袱哈， 对 ，Have fun， 对， 最重要了。 对，就是大家就是目的性有一点强，然后当然因为你们是学生，你们是想要找对的，可是最好就是找错的，然后别模仿错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you guys are looking at it from the wrong point of view， 因为就是说对呢也很难说。对的有哪一些，可是错的我们知道错的有哪一些，所以你们从这边开始学， 诶， 然后就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不失为一个方法。 Yeah， 先知道什么是不可以的。 对，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大家一个发音，那个 r， 对， 这个小 r 的这个发音啊， r 的那个发音。 Yeah， 绝对不能读成 日， 那就是错的。 对， 这就是错的。 对， 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先听情景，然后再来学习。今天的臀部替身来了。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Can you believe this? Al Pacino. This guy's the reason I became an actor. I'm out of order, Pear. You're out of order. This whole courtroom's out of order. What's the part?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 me back in. Come on, seriously, Joey, what's the part? Let me just put it down. I'm his butt double, okay? I play Al Pacino's butt. All right?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and then...I'm his butt. Oh, my God. Come on, you guys. This is a real movie, and Al Pacino's in it, and that's big. Oh, no, it's terrific. It's, you know, you deserve this. After all your years of struggling, you've finally been able to crack your way into it. 好，这就是今天的情景。接下来我们一句一句的分析台词。 Okay, sure. So, over here, Joey walks in, and he's on the phone. 好，正在这个情景时 ，Joey 从门外走进来，然后手里还拿着电话。 对， 刚刚跟这个经纪人通过电话了。 对，然后讲完电话呢，就转头跟着大家说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Agent， 中间人，经纪， 经纪人，对吧， 经纪人。Has gotten me 啊，已经过去完成了。 对 啊，刚刚给我安排了，给我弄到了 a job， 一个工作呢。 对。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在新的阿尔帕西诺的新片当中出演了。 对， 好， yeah， 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名字。 So exciting, yeah. Al Pacino is a big name， 就是他演的那个 Godfather 那部电影。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或者听说过《教父》这部电影吧？ 对，没看过的同学们必须得看，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你要是没看过《教父》啊，人生是不完整的。 Yeah, you need to watch it. It's a great movie. 然后 Al Pacino 当时演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he can smile but it's cold， 因为他的眼睛呢，其实 the smile never reaches his eyes， 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种微笑，你看到的时候呢，就是其实鸡皮疙瘩。就看这个电影，看他，因为他那个文化，那个电影里面他们在演的这个文化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冷静的，可是就是也很恐怖。 And he was just really good at，就他练那个 smile 就练得很长时间， 皮笑肉不笑。 对对，就是嘴巴有动作，可是我们会说 the smile doesn't reach his eyes， 这个笑容呢并没有上到他的眼睛里。 对，所以他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他变身的时候还挺恐怖的，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就是靠他的演技。 是啊，他的名字就叫做 Al Pacino。 是他、 yeah. 在中国也是 耳熟能详的名字了，大家都很喜欢《教父》这部电影。 Oh, yeah, 也都被、也被奉为经典。 Yeah, yeah, 在电影学院都会教的，应该是第一节课就会需要分析这部电影。 所以你看，如果他得到一个机会在 Al Pacino 的新片当中出演，是不是很令人开心，很令人高兴啊？ Yeah, sure, of course. It could be your big break. 是吧？人生中的重大突破了。 对，有可能。 好，今天的第一句呢，就是一个长连读。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这里Joey 说的是 my agent。OK, 那首先我们这里有两个双元音 ,OK, 中间它没有连读，所以大家就是练这个时候要注意嘴巴的大小 ,OK, 它没有那么难，可是很容易就发错了。首先 my, 你要从一个啊滑到一个 e,my, OK, 别发成 my, OK, 中文的 I 跟英文的 I 不一样。Agent 也是一样的，就是双元音开头的 A 上指下指之间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 ,OK, 不要一开始嘴巴就特别小。别发成中式的 A, A 的这个音是 A, OK, 开头嘴巴大一点再滑到 E。 My agent, OK, has just gotten me, 这里 gotten 的这个 T 我们会用一个喉音停顿把它省略，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会说 gotten, OK, 只会说 gotten, OK, 大家都是发一个喉音停顿，这是一个肯定。OK, 祝贺大家终于见到一个英文的发音里面有一个肯定。gotten 肯定会用喉音停顿这个 t, gotten, gotten, gotten, OK? gotten 后面 me, a, 这里我们的 me 跟 a 之间需要添加一个 e,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个音节，这是两个字各个都是一个音节。如果你把 me 跟 a 之间你不断气你连发过去，然后我没有一个 e 呢，你很有可能就不小心发成喵。喵喵就是猫叫的声音，它就融成一个音节了，这个我们不要，我们要把这两个音节分开。可是如果我们说咪啊咪啊中间顿呢，这样说话非常别扭，对方听得也不舒服，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添加一个音咪啊咪啊 job。 所以这段是最难的部分， gotten 喉音停顿，后面来一个添加连读咪啊 gotten 咪啊 gotten 咪啊，四个音节 gotten 咪啊 gotten 咪啊。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后面就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官官方方的，乖乖的把每一个音节都发出来。 官官方方的。 对。 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刚才老师点出的地方。 gotten me a。 gotten me a。gotten me a。 对，而且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组，谁给我弄过来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能有一个什么东西，帮我买了一个，帮我给我送了一个什么都有可能。 就是使我得到了。 对，就是 gotten me a 什么东西， gotten me 什么东西。 好，来，这个句子我们来练习两遍。 好，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有个小问题，just 的 t 是否需要省略？ 这里Joey 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这是我们第一季的老友记，大家都比较年轻，比较怎么说pink， 我们英文会说 green 也有可能， 比较青涩， 就是，对，没有经验，所以他们演的呢，他们说的话呢，台词还是有一点硬。就是有一点就是不自然，所以这里呢我听得很仔细，他确实是发的 just， 好的， 然后一般就是在口语中是不会发的，可是我们就模仿他的发音。 好的。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我们这里有一位同学问了，就是为什么这里用 gotten， 平时不都是用 got 吗？因为这是完成时啊，是现在完成时，所以他就是说刚发生了什么，对吧？然后就是 has just gotten me 啊，就是加了一点，就是才刚发生的意思。 现在完成时。 对， 好，重点就是 gotten me 啊。 对。Gotten me 啊，一定要把这个小片段练熟悉了。 Gotten me 啊 ，Gotten me 啊 ，Gotten me 啊 ，Gotten me 啊。 然后大家这些时候都很兴奋， yeah, 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然后 Monica 就问 ，Well，what's the part？ 这里的 the part、部分， 对， 可能指的就是那个角色了。 对，就是角色。其实我们一般口语中就说要演一个角色或者哪一个角色好什么之类的，我们就会说 part，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台词里面的一部分嘛，你是一个部分、这个故事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说 the part， 用部分来指代你扮演的角色。 对对， what's the part？ 对，那你演什么角色呢？什么角色呢？ what's the part？ 好，这是今天的第二句连读。 对，那这里其实这个特别适合我们就刚开始练习我们实际发音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实际发音呢，这里它的变化不多 ，OK， 可是它非常考验就是实际发音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你的气流得一致 ，OK， 所以这四个字 ，Well， what's the part？OK。如果你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相当于我刚刚在说话，就是你听得会很累 ，OK， 我说的也累。然后我们中间就是要连发过去，中间不要顿，不要停，气流是一致，从头到尾就是一致的气流。所以我们试试看 ，Well， 你的结尾呢，舌尖会顶上颚 ，Well， 然后持续这个声音，不要顿，不要停，嘴唇就撅起来发 w。Well, what? 你有没有听到非常连贯？不是 well, what? 而是 well, what? OK, 你的 L 的音会直接融进去后面 what's. 这个 ts 的音会持续到 the, 你听一下。What's the? ts the? ts the? 然后这一段就是最难的。很多的学生就没法发一个 ts, 后面接着一个 the, OK?、尤其是连发过去。所以这个 ts, 你要持续 ts,这个嘶的音，注意舌尖啊，稍微往前一点就碰到上齿了，嘶，就进入到一个嘶的音，中间不要顿，一定要连贯。Well, what's the, 嘶的，嘶的，不要发 what's the, what's the, 这样。What's the part? Part 的特我们省略，用一个干脆的停顿做结尾。Part,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别看这个句子短，首先那个 well 的是上节课我们专门重点讲过的 L 的发音是什么？一定舌尖要 顶 到上颚，老师说了，在读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直接连到下面well what？ 对，所以这个 well what， 你的 L 的音先动舌尖，然后后面要 what 的时候才能动嘴唇。 对啊、 不要同时动，不要动舌尖的时候也动嘴唇了，不然这个 L 的音就听不见。 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于 ts 的。 对 ,ts 的。 ts 的。 ts 的。 啊，一个是 ts 舌尖音哈，一个是要咬舌的音。 对。 看你的嘴唇和你的牙齿能不能够，舌头能不能快速的转换。 对。ts 的 ,ts 的。大家一定要练习这个它算是一个融合音，虽然就是一般老师不会教它说是一个融合音，可是气流是一致的，嗓子是一直不停的震动。 它就是。 对。ts 的 ,ts 的。 好、这句话连续读两遍。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好。 四遍。 重点就是刚才讲的两个地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词。 Joey 就没有回答 Monica， 有点像没听见。 他还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想象的那种兴奋当中。 对，或者也许他是不想回答，因为他就接着说 Can you believe this? Maybe. 你们能相信吗？你们能相信吗？ 对啊。Can you believe this? Al Pacino. 那可是 Al Pacino 的电影。 This guy's the reason I became an actor. 这就是为什么，就这个人，就是这个原因，我想要当，我要立志当演员。 对。 就是肯定是受了他的那种 影响，就是小时候看过 Godfather， 然后就特别喜欢，然后就想要成为一个演员，跟他一样。 他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原因？ I became an actor. 对。 我选择这个事情做我职业的原因。 Yeah.然后他就开始he's quoting Al Pacino， 就是他比较有名的几个台词 啊、就开始引用他电影当中的那些著名的台词。 对，他就说 I'm out of order， You're out of order， This whole courtroom's out of order， 而且演得很差就一点都不像。 这是 out of order 是什么意思哈？ out of order 就是其实他演的这段是在法庭上，然后你不守规矩的时候呢，比如你太大声 或者开始骂别人了，或者翻桌什么这类的， 藐视法庭。 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呢，就不尊重法庭，然后那个 judge 就会说 you're out of order。 哦，就是你失控了。 对，你失控了，算是你失控了。对，然后他就 你不守规矩。 对，你不守规矩，然后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嗯，然后他有权威，可以把你扔出去。其实 没错。 Yeah， 结果他就接着骂，然后就特别帅。这个、 说、我不守规矩。 对，你们才不守规矩。 你们才不守规矩。 对，你们这个叫规矩吗？然后说你们这整个法庭都不守规矩。 你们整个 你们都没规矩， 都没规矩。 对 啊，那还真是藐视法庭了。 啊，对对， 这是造反。 嗯。然后他就开始演啊，开始玩啊，很开心啊。然后别人就很着急，想知道到底演什么。菲比就问 ：“Seriously, what's the part？” 哎，言归正传啊， 哎， 你严肃一点说，就严肃点。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问的这个词吗 ？Serious。 大家的提问怎么都能跟我们的这课堂文本吻合起来？ 哎呦 ，Yeah， 真好， 真好，真会选。Yeah， 肯定是我们就是很辛苦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提前准备好的。你。主要是你I just show up and I talk、OK 所以我们练一下这一个字 OK 因为也就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第一个音节是、如果用一个美式的发音我们要发 sear OK 所以它是一个音节从一滑到二然后二的音呢最好卷舌 OK sear sear 你发这个二的音呢它是持续这个二的音然后不要停，你这个二的音持续的时候呢，嘴唇撅起来 ，sear，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 r 的音，这就是下一个音节的 r 的这个开头，是一个卷舌和嘟嘴的一个音 ，r， 它听起来很模糊不清楚，感觉不对，可是确实是对的。很多的学生这一时刻喜欢用一个日 ，seary。的这个音这就不对了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发音是一个摩擦音英文的这个可不摩擦英文是 是一个特别模糊的一个的一个音而不是一个日 OK 所以这里别发日 卷舌嘟嘴 然后就放松进入到一个一的音你放松嘴唇你放松舌头舌头变平嘴唇放松 然后没有任何日的音对吧 re siri 这两个音节这样发的时候呢就非常连贯 siri siri 没有日 OK 从 re 跟后面 之间我们添加一个 ye re 这两个音节就分开了 re-sly 最后一个音节就是 sly seriously 然后这个英文就是口语中很常见很常用大家要说的时候呢别说错了高频词 这是今天的一个讲解的重点、我们在汉语拼音里这个 R 的读音呢是日、是日 日对日 然而在英文当中啊这个 R 作为音标它的发音呢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日对日 日 对 日 然后一般你单发一个日就会觉得是很奇怪它是需要你的嘴唇和舌头放松的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变化的发音 我来读拼音 Henry 老师来读英文、 okay. 我们来听出其中的区别哈 好 日 日 日 对 如果我读成 Riously错了 对应该是 Riously 好你要知道错的是什么不是日 你才能脱离它 而这一个单词 yeah 如果你能把它发对你能进步很大 oh yes、因为它里面不仅是有这个 R 的这个、滑动你从 Sear 的这个音节结尾的 R 滑到 Re 音节开头的话你同时也在练气流一致后面呢有一个添加的音 Re-yes这个也就是很多的学生会发错的一个而且在别的字上这个规律还挺常见的 而这个音在英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特别高 太高了 可以代表你认真一点也可以代表真的假的就是也可以代表就是快点说就看情况我们就是说 seriously 就是真的那就是你就看你的上下文了、 首先你要读到 sear 这里个 有一个卷舌音差不多是 对 然后呢再过渡到 Yesly 对然后就持续一口气 气流一致的 seriously 非常连贯 seriously 非常舒服对吧你说的时候舒服别人听也舒服 seriously seriously seriously seriously 千万别发成 seriously seriously 这样就特别顿一字一顿的那种效果不好 但你这样呢还是把那音节都读出来了是吧、 啊、 你别省音节是最好的、 对对说的也对 然后再把音节全部连贯起来一口气 嗯然后放松连贯越连贯越好 对你也可以说 seriously seriously 对也可以就是一个疑问句了 seriously、 就是、真的假的、 哎、 真的吗 真的假的 嗯， 认真点说 嗯， 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对 what's the part 然后 Joey 就说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ed me back in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还在背台词 还在背台词 就在我认为我自己要 out、嗯、 对他们就把我拉回去 就把我拉回去了 也就是我出不去对我他们不让我出去 对正当我以为我要出去的时候他们又把我拉回来了 对因为他经常演那种就是 you know, 坏人啊然后就是其实也是个好人可是也挺坏的就是就是 one last job 这个梗你应该有见过吧 one last job 就是最后一次的就是最后一次他们要做的坏事比如抢什么银行 啊 对、哦、对 就再干一次 对对对 再干一次就收手 对然后他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类似那种情况就是我以为我已经退休了 啊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对结果他们就 又把我拽回去 对 做坏事儿 好 嗯然后 Ross 也说是 Ross 对他也就说 come on seriously 就是又来了一个 come on seriously Joey what's the part 哎老实说吧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嗯然后 Joey 就 I'm a 有点不情愿 对就转头了、听不见 Rachel 还问 Your 妈妈妈 what 你在那那那那什么呀、啊、妈妈妈妈妈什么 对对对 你演妈妈妈角色吗Joey 就说 I'm his butt double 好这个时候终于说出了实情我是他的那个屁股的替身 对 butt double 嗯，然后就说 OK I play Al Pacino's butt 好了我告诉大家吧我就是演 Al Pacino 的屁股 对 All right 臀部 好吗 行了吧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And then I'm his butt 好 Goes into the shower 对 他走进浴室 对 或者是说他准备洗澡 对就是那个冲澡的那个 淋浴、 就是、我们叫 shower、哦、 哎 shower 淋浴 对 And then 然后切到 I'm his butt 然后我就演他的屁股 对就切到我的屁股 啊、其实就是一个那种类似于像半裸和裸露的那种替身 是对因为就是你看就是他们可以说啊、我不做你们来你们找一个人就都有可能 反正也不是脸、是吧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就是这就是 Joey 的 big break 他的 人生的巨大突破 对 啊，这里是第三句连读哈、 是的那这里就是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OK 然后这里我们有这个 he goes 的 z 跟 into 我们要连读 he goes into into 这个 to 其实我们会弱读为 t he goes into OK into the 所以这里呢就只是需要动舌尖从 t 动一下舌尖碰上齿 the 是个押韵的感觉 to the goes into the 所以这里可以说的比较快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Show 的这个屋大家注意、你要嘟嘴、然后嘴唇分开 were 就会导致一个很轻的一个 w 音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如果你把淋浴这个单词读成了 shower、 对 shower 肯定是错的 对别用凹凹的这个字是 ow shower 对 shower shower、前面 goes、 跟 into 需要连读 goes into 也不要读成 goes、 对 goes 是错的 对 goes into The shower. The shower. 整句话。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对就是这 样。这洗个澡也不容易你看读一读。啊 对。 以后每天自己洗澡的时候 嗯 就说。 I go into the shower. 哎。 就把这个 shower 读好，淋浴、啊、瓢泼大雨都可以。 嗯， 然后呢，我就扮演他的 butt。 对 ，and then I'm his butt。 就演他屁股了。 对。然后 Monica 就 Oh my God， 他是下意识的反应。 对、啊， 其实这个时候一般有情商的人都不会这么直接反应。 yeah， Monica 直接就说出来， Oh my God， 哇、哦，好恐怖！ 啊、天啊， 怎么会这样？好恐怖！就这样，严严实实的打击了别人。 然后 Joey 就说 Come on， you guys， 大家看哈，这就是生活中啊， 嗯、 这个说话直接的人。 对， 直接的人，所以他为什么他说话他没有什么不好朋友呢？就是因为他太直接了。 朋友的关系就是可以损，对吧？就是应该损的，然后就怼一下，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可是你在社会上哪有这么多人愿意包容你，是不是？ 嗯， 这就是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区别。 嗯、也对， 那看出来了。 嗯， 人家一说个什么事儿，你马上说：“哎呀妈，好恐怖啊！” 对啊，好恐怖啊！边笑边说，然后Joey也很可怜，就 Come on you guys， 就够了，你们别吵我。 哎，对。 对啊 ，Don't make me feel bad。然后就说 This is a real movie， 这是个电影。 And Al Pacino's in it， 拜托是 Al Pacino 主演的。 And that's big， 是个大制作， 这是大事儿。 对， 别的 那个， 对啊， It's big。 然后当然就是大家肯定就是接着损嘛。这个 Chandler 呢，我们的、这个、 一贯风格， 对，就是 一贯反话， 肯定不会放下这个机会的，他就上场了，说 Oh no， it's terrific， 哇，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对， it's terrific， 太棒了。 It's you know， you deserve this， 你应得的。 对对，你吃了那么多苦，你应得的，应该的，早就应该。 After all your years of struggling， 你这些年来 折腾的。 对，哎呦，这词用的太好了。struggling， 对， 多不容易的挣扎的折腾啊。 对啊， 你容易吗？你、 啊、 你说 啊， 啊， 终于来一部真的电影了。You finally been able to crack your way into show business。 Crack your way into，、 嗯、 这什么意思哈？ Crack 呢，就是 crack 可以代表一个裂缝，也可以代表就是一个动词，把一个东西打裂了。所以就是这个 show business 的这个行业呢，它终于就是打了一个裂，然后从这个缝塞进去了，挤进去了， 挤进去了。 对对， 进军演艺界了。 对，可是 crack 呢，也能就是代表屁股的那个缝，所以他就是故意用了这个说法。这是为什么你听到笑声？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损 Joey。对、 哦、 对，是有一个双的这个意思， 双关意思。 You've been able to crack your way into show business。 果然是好朋友。啊、 对， 哎呀、嗯，这脸打得啪啪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家就在笑。对， 这句话呀、嗯、，You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它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啊？ 一般是褒，就是好的。 你值得拥有。 对 对， 对， 对，这是你应得的，你应该的，你不用说谢谢。因为 you deserve this， 你值得拥有。 嗯嗯，这在国外就是很常见这个说法 ，you deserve this。 比如说我考试得了100分。 嗯嗯，对啊，我就说 you deserve this， 这不是就是你 运气的问题， 对、啊， 这 是 你努力的结果。 对啊，你那么努力，你那么用功。还有就是比如就是你我被升职了，我跟老板说谢谢，他很有可能是说这你不应该谢。You deserve this。 你表现这么好， 对啊， 为公司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这是你应得的， 应得的， 你应得的，对。所以就是 you deserve this。 好，这句话难不难？嗯、如果 不难，不难。可是有一些就是也要注意，就是气流一致的部分。OK， 所以比如这里我们有一个 you deserve， 这里我们的这个 v 的音呢，跟后面 this 要连发过去。OK， 所以是一个 v 下唇碰上齿。发一个摩擦的音，别发成呜 ，OK， 别两个嘴唇都嘟起来，这只是下唇碰上齿 ，deserve 这个 v 持续到你的舌尖代替你的嘴唇碰上齿，你的嘴唇出来会把嘴唇推开，然后就直接连发了，你听一下 ，v， 你们可以听到吗？就是有一个变化 ，v。然后是因为我的舌尖把嘴唇推开了，发这个 this deserve this this， 所以大家要练习从 v 滑到 v 的这个融合音。You deserve this,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我们亨老师的讲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细啊！ 哇、wow, ， 讲得太精细了， 对对， 所以你是一种 historic。 哦、 讲解课、 cool. 讲解发音的方式 OK、cool.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反正是表扬， 是 我接受 那种 哇，都给大家模仿出来了，实在是。 这还挺重要的，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他们的发音也不算差，可是就总感觉说得很别扭。别扭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你的气流不一致，你说的比较一字一顿，然后你不连发，你不连贯，就很累嘛。 你们负责犯错误，亨老师负责给你们找错误， 对， 和给你们纠正错误。 对，鸡蛋得挑骨头， 这样你们就能进步。好，今天的全部情景哈，就是这些了。在听一遍之前，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今天五句连读的示范。 好，我们第一句，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第二句 Well, what's the part? 第三句 Seriously. 第四句 He goes into the shower.最后一句 You deserve this. 好，老师带读的片段我们会剪辑下来发在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天晚上的推送当中，大家拿到以后反复模仿。接下来把这个情景再听一遍。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Can you believe this? Al Pacino. This guy's the reason I became an actor. I'm out of order. You're out of order. This whole courtroom's out of order. Seriously, what's the part?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 me back in. Come on, seriously, Joey, what's the part? I'm his butt double, okay? I play Al Pacino's butt. Right?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and then I'm his butt. Oh, my God. Come on, you guys. This is a real movie, and Al Pacino's in it, and that's big. Oh, no, it's terrific. It's, you know, you deserve this. After all your years of struggling, you've finally been able to crack your way into it. 看来大家都听懂了。 Crack your way into show business， 真是形容的太精确了。 后面还有别的，大家可以看这一集，然后就是分析出他们在说的这个这些就如何损 Joey 的。 好，这是金奖片段第一季的第六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课堂纠音和上次连读。我们有五个短句子，今天尽量照顾一些新朋友。 所以我们上周的五个句子是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There you go.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我们重点会听你的 O 音有没有发好啊？第一位同学范范。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不错 ，What 嘴巴张开大一点，然后那个别发成 wu， 是 wa，OK，What。 他画了一个花絮哈，他说刚才在地铁练习今天的纠音，可能是练了很多遍，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个外国人，他突然和我说话说你已经说得很好了，发音很好啊，然后呢我就很开心的跟他聊了一路，然后就没有来得及参加我们的课堂纠音 啊、哦，好可怜。 但是他很开心， 可是 他觉得得到了老外的表扬。 That's good， 加油、 really、 加油。好，我们的 Amy，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Time to change 发错了，是 time。你的双元音没发， 要注意了。Seem，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it's， 你发成 keys， OK， 所以你发成了 keys， 就对方会想成钥匙。Kids， it 的音舌根低一点，一定要爆破。 Echo，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Change， 别发成 chen， 的这个音是 a e， 它是个双元音 che e。Okay. April.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Up with the, 这里 the 没有听见，你说的好像 with 这样 with the 的音要发。 Angel.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Okay, to change 别发成 to. Okay, 是 to 放松，别嘟嘴。 小屋鸟巢。 I think it's across the hall. Okay, think 舌尖要碰上齿。 别发成 sink, okay? Think. 还有那个 cross, 不是 course. Yeah, 然后 he's, 这 he's, 也丢了一个音节。 你听，再听一遍。 嗯。 I think it's cross the hall. 对 ,he's, 发成 kiss, 就 the 的这个 a 丢了。对，然后 cross 的这个 融合音也其实没发，发成 cross， 所以要注意这个嘴唇卷舌的动作。 今天在练习那个 cross、cross 不是 course， 对，它不是 cross 在卷舌，是 cross 一爆这个 cross 进入到、 注意这个要发准确。又了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OK, think.TH 的音舌尖要碰上齿 ，OK， 不能发嘶的音 ，change 也不行 ，OK， 要注意双元音。 这个、下次声音要大点哈，这次是悄悄的用气声发的， 有一点恐怖， 也是， 也适合万圣节。 乐了 ，I think it's across the hall。 OK， 也是 thinkies 是 think，OK，、okay, 舌尖要碰上齿。 闻， 哦、 ，sorry， 不错。还有什么？ 号说的不错。 好的，好。文文 I think he's crossed the hall. He's a 的这个 a 的音丢了，那这样你就丢了一个音节了。你说 he's cross， 不是 he's a cross， 所以这个 a 要发出来。 大猫耳朵 It's time to change. OK， 前半部分没有录上 I think it's 的这都没有，那个 it's 的 t 你发成 is， 没有爆破，所以要注意这是一个爆破音 it's。 周旺旺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I'm alive with这里非常一字一顿，你没有连发 ，OK? Alive with 不是 alive with，OK?、Okay? 好，我们的这位新听友哈 ，Yawn。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thin 的这个发音不太对，用 thin 不是 thin， 是这个 e 的音舌根再高一点 ，OK? 圆圆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这个不错 ，pleasure 的音嘴巴再张开打一点点，你现在发成 pleasure 的音了。 蘑菇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OK 这个 think 舌尖碰上齿 OK 别发成 think 潮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这个说的完美非常好听 得到老师的表扬 very good, 下一次可以选那个的那种句子哈睡莲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Time 的这个发音已经非常弱化了 ，OK， 它一定要双元音再饱满一点。现在不算错，可是你再弱一点呢，就听不懂了。Time 这样可以 ，Time 这个一更饱满更好，越饱满越好。 好，天平。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t's 的 t 一定要爆破 ，OK， 你现在发成 think is 就太弱了 ，OK， 要爆破。 好，这位同学是 Melody。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I think he's 这段就是 he's the z 的音在震动的稍微饱满一点，现在有点弱了。He's 这样 对， 就有点听不见了。对 对，不要太弱这个地方，要让您听清楚。星期八找你玩。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Okay, what is up?这两个干脆的停顿要练习，你现在发成 ways up， okay, 哎， 对，是 what is up， 不是 ways up， OK， 所以要有干脆的停顿。 你听到他说的是一个 ways up， 对对，因为他的这个首先这个啊结尾没有一个干脆的停顿，所以就直接连进去后面的 e 了，就变成 way， 这样是 what is， 不是 way。 我们来找几个老同学哈，给大家演示一下。小双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Okay, it's 要爆破。Okay, 不能 kiss 就变成a kiss, K I S S 了。Okay, 所以 a kiss is a kiss. 对 ，a kiss is a kiss, but I think it's is not kiss. Okay. Tippy, I think it's across the hall. Hall. Hall. Hall, 你发成一个美化 a 的音了，嘴巴再张开，舌根往下啊。不是 ha, OK, 嘴巴张开放松放松。 是 how, 对 how, 不是 ha, 不是 ha, 对。 闯堂兔。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OK, what is up, 这个 up 的这个干脆的停顿你没有合上嘴唇，你发成 za, OK, 所以是 up, 要动嘴唇。 听下嘟嘟。 I'm alive with the pleasure now. 不错，这个 with,的这段还需要再 vv 要多练习，你刚发的是 vv 所以不算是连发的，它中间还是有一点就是顿了 vv 这样 vv